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先讲呢一个啦。港铁公司咧为咗庆祝啊国庆75周年啊，同埋公司通车45年啦，国庆假期啊，大家出行之中咧咁啊，好咯，路段啦都会加密班次嘅。当然啦，即系作为湾区生活一小时，大家最关心就系、是、啊，究竟咧去罗湖站、落马洲站有冇得加班噶、啊？密啲得唔得啊？系得嘅。咁啊睇到啦，11号啊国庆日啦，就东铁线早上和晚间时段南行和北行，即是来往金钟至罗湖和落马洲的站都会行驶班次更加频密的。这个大家又可以留意一好，等大家假期的时候就算是北上，即是上到去湾区入面消费，这样都可以有些便捷的优惠。举国欢腾的国庆日，估计大家去到珠海啊、深圳啊、澳门啊，咁啊，即系除咗有唔同嘅烟花活动，当然啦，一定要讲翻我哋香港咧，自己都有国庆烟花汇演噶吓，你可以拣咧早上去内地嗰度饮个靓茶，落翻嚟咧睇香港嘅国庆烟花汇演都系正嘅，又或者调翻转头，早上喺香港烧个靓肺先，用下钱先，晚上咧可能过到珠海嗰度咧睇下放烟花咧。亦得咁样，咁啊有好多维度或者好多方位咧，可以同大家咧一齐啊庆祝啊国庆75周年嘅。咁关于国庆嘅资讯啊、优惠嘅消息咧，咁除咗喺啊湾区生活一小时呢度会放送俾大家咧，其实咧如果你有听咧小弟做1至5嘅晨光第一线咧，入边都讲咗好多好多噶啦，有机会都可以重温一下。转个头咧，请我哋今集嘅嘉宾出场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咧香港咖啡红茶协会嘅副主席啊，黄浩君先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湾区入边嘅餐饮行业嘅发展。早晨 ，Harry。 诶，早晨，好，早晨。 系咁啊，饮杯奶茶先啦。 好啊， 饮杯奶茶 提神先。 系啦，点解无端讲奶茶咧？我都知道咧，港式奶茶咧就系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翻到内地咧，好多时候啲港式茶餐厅咧，呢个系悉尼场嘢嚟嘅。 冇错。 咁啊，当然啦，有啲就变下种啊，加个鸳鸯，或者我哋港式奶茶加啲珍珠落去，珍珠港式奶茶，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变化，特别系内地嘅茶饮业务啦。我知道今年咧，其实你都用咗好多时间咧，翻去内地嗰度去考察啦，有多餐饮联嘅交流团啦。与此同时，上海你又好熟啦，不如你又先讲下内地嘅茶饮或者餐饮情况，同我哋分享下好嘛？ 好啊，因为其实内地嘅茶饮市场咧，其实历史上咧系可能台式奶茶咧系入咗先嘅，咁咧好多时我哋会见到好多年青人咧揸住一大大杯咧啲珍珠奶茶或者一啲咩芋头奶茶等等吓。咁不过我哋见到其实近呢几年啦大家个飲食習慣咧又健康啲 吓。 咁所以咧就会反而咧就偏向一啲天然啲嘅原料嘅飲品 吓。譬如咧 係啦，咁所以譬如好似我哋做港式奶茶咁样主要都係用茶叶煲出嚟再加奶咁样，咁就已经冲好一 一杯好靚嘅奶茶、或者檸檬茶咁樣。 係， 咁大家飲落咧，即係覺得對自己個身體咧都會舒服啲。係、啦，嚇、 就冇咁多 chemical 嘢啦。 冇錯啊，冇錯啊，係又冇即係冇啲顏色啊嗰啲咁樣嘅嘢係啦。係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喺內地市場咧，即係第一咧係健康啲啦，第二咧其實一直以嚟我諗內地市場對於香港嘅餐飲文化咧都好好奇嘅，都好中意嘅嚇。咁、所以一啲譬如好嘅香港嘅品牌喺上面開拓啦，或者一啲可能內地嘅一啲老闆帶入一啲香港文化嘅一啲餐飲咧，其實都好受歡迎嘅。 咁啊，特別見到你哋搞比賽嘅時候咧，都好多後生仔後生女去參與啦。特別係早過往嗰幾年全國賽啦，有啲好年輕嘅美女沖茶師傅啊，又出現到啦。咁依家就粵港澳大灣區賽咁樣啦。其實賽場上邊咧，佢哋嘅因為佢哋嘅勞動人口啊，真係相對投入市場嗰班係再後生一啲嘅。你嘅觀察係點嘅 ，Harvey？ 我想問下你。 如果而家喺內地市場，其實係越嚟越年輕嘅，即係第一個消費群都好年輕啦，係咪嚇？咁、你見好多話而家可能咩香港上市嗰啲飲品店又好，其實你見好多嗰啲老闆咧都係講緊可能四廿歲左右嘅啫，係咪？ 真係好啊！四廿歲就做上市公司主席啦，就可以上市去哇籌集資金啊，十間鋪變一百間鋪啊， 冇錯， 真係開心啊！ 咁所以喺內地我想年轻人做生意咧，特别做餐饮咧，那个角度咧系有少少唔同嘅。我哋成日讲话我哋做生意先，定系做品牌先吓吓。咁啊喺内地，我哋发觉系好多时咧系先做品牌。後面先諗點樣做嗰個生意嚇，同、香港咧，我哋係可能比較即係實在啲、實幹啲，冇錯嚇。啲嘢好食，有生意啦，先開始慢慢建立品牌。咁啊，啱啱相反嘅，其實好多時 候。多謝你呢個分享喎、下邊，我估心機旁邊朝頭早可能駕駛緊嘅啲 family man 都係一啲老闆嚟嘅，即係可能載住阿仔去學嘢嘅時候咧，一路聽緊呢個節目咧，可能都真係要諗諗，可能有啲思維上即係扭一扭個 mindset。是究竟是有品牌先定有生意先？我哋咧喺个原生香港成长咧，系因为我哋嘅铺租真系好贵，我哋嘅人手真系好贵，我哋必须谂咗我哋有生意先可以有品牌。 冇错。 但系可能内地嘅营商环境就有少少截然不同啦，佢哋嘅人工冇我哋香港相对咁贵，佢可以谂咗我哋搞好个品牌先，网络点样营销先，嗰啲红红地嗰本书点样做先，点样叫啲网红探一探店先，即系我估你去考察或者你嘅经验累积，你都可以喺呢个维度多啲去吞吐或者同我哋分享多啲，考完系嘛？ 好啊，其实我谂唔净止喺内地，我哋见到一啲香港嘅餐厅都好啦吓，因为特别系可能都想吸引一啲内地嘅游客咧，都会系用一啲电商嘅。嘅方法嚇，咩書啊，或者咩音啊嗰啲咁樣啦。 喂，其實你哋就最前線嘅啦。我成日都想問，今時今日係咪真係嗰個流量密碼喺嗰啲平台喺嗰度？特別我哋做對接大陸做生意啦，即係 冇錯。其實我諗好多時而家係唔好話淨係飲食啦、旅遊啦，大家都係攞住個手機周圍行嘅啦。係部手機就等於你嘅導遊一樣，係啦。咁所以我哋好多資源擺喺推廣。方面咧，其實咧真係要思考一下，哦，應該係放啲錢喺邊度咧，係咪嚇？咁當然有好多唔同方面嘅媒體，咁啊要睇下自己想吸納嘅咩 audience 係最重要啦。 除此以外咧，我再想深入咧，即係請到你上嚟，我真係想講下香港嘅餐飲行業啦，點樣可以做到優勢互補？嗱，呢個係好重要啊！即係譬如小弟咁，我都會講車北上啊，咁、珠海食埋玩係正嘅，深圳食埋玩。是正的，但是我们总不能够就是将我们香港原好的优势慢慢流去，我们都有我们自身的价值的，那怎样跟其他湾区的兄弟城市去合作联成先可以謀求到一個新嘅出路啊！我想喺呢個部件聽下你嘅講法。 好啊，其實我見到我自己好多國內嘅朋友嚟到香港，佢哋咧都會特登過嚟咧去食好多唔同嘅菜嘅，即係譬如食海鮮啊，或者真係茶餐廳嘅，佢哋係感覺到咧，其實味道上咧係真係有唔同嘅，係啦。咁始終咧，香港嘅師傅咧做出嚟嗰啲功夫咧係真係叻嘅。 係嘅，酒家特別係，嗱你蒸條魚。是香港是好啲嘅，你我唔特别 mention 边一间，好老实，即係一条鱼我真係喺内地呢 就真係成到一條好食嘅蒸魚。 係啊， 我又要幫香港講翻句公道而係好可靠嘅説話。我哋香港啲即係海鮮酒家真係聞名於世間，同埋餐廳特別係啦， 冇錯， 好厲害啊！香港啲茶餐廳，一間茶餐廳根本啲飯數係好多嘅。 是啊、 蒸条鱼又食系咪先？炒个干炒牛河又够镬气，跟住同你整个菠萝油又系咁好食嘅。咁你谂下一间餐厅，其实佢唔需要做咁多嘢，但系佢就好似一个白纸柜，你要呢啲咩？你拉开呢个柜桶，我又俾你啊！ 冇错，呢个系茶餐厅嗰、那个即系最厉害嘅地方，系咪？系咩、客户都可以吸引到？ 冇错冇错。 系啊，咁、即系我谂，当然除咗话即系食好啦，咁、当然咧，我觉得香港咧始终咧系有。有嗰種人情味，係咪係啦嚇？即係雖然我哋見到啊，上大陸哇，好新科技啊，點樣點餐啊，電子點餐啊，甚至乎服務係好好嘅，當然喺國內。咁不過咧，我哋有時咧都覺得啊，缺乏少少嗰種即係。人對人嗰種感情 係啦，嗱，比如我上個禮拜喺尖沙咀，好急工作底下咧，快食咗個下午茶嗰啲沙爹牛麵，咁我喺度食嘅時候咧，咁啊隔離咧點餐佢都用二維碼嘅。但系咧，去到嘅時候咧，咁佢揾到個餐具，跟住個員工就啊喺呢個抽屉嗰度啊咁樣。啊，個員工個普通話首先幾好啦，跟住個員工又會答一句話啊，你哪裡人啊咁樣，即係你從邊度嚟啊咁樣。咁我覺得係，即係茶餐廳就係我哋當年就係有兩三句呢啲啊嘛。 冇錯。 咁你內地就冇呢一下咯。 係啊， 係啦， 係啊。 可能咁樣問，可能驚冒犯啊。但我哋香港人慣咗有呢一下嘅喎，你邊度嚟㗎咁樣？ 冇錯啊，嚇！甚至乎可能啊，歐利平時去開嘅餐廳啊，可能嗰度嗰個奶茶師傅知道啊，阿歐咧飲嗰杯茶咧個口味咧係中意啲茶味重啲嘅。哇！咁你一坐埋去已經知道，哇！好貼心嘅服務。咁我覺得香港咧其實仍然有呢一個優勢嘅。而吸引到好多，即系唔净止内地啦，其实好多全球嘅一啲旅客咧嚟到香港咧，其实就系想揾到呢一种感觉。 嗱，我哋头先咧讲咗好多做得好嘅企业或者餐饮企业啦，应该要学习或者甚或乎用内地嘅说法，好似一个模范咁样去做啦，一代传一代，将呢啲饮食好嘅风气传落去啦。你自己眼见系咪都见到香港嘅前线饮食人员咧，开始我哋重拾个礼貌，重拾个品质，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哋真系太急赶啦，做唔切啦，我哋真系好快、好急、好赶啦，好冇礼貌，甚或乎容许我用呢个字眼啦。啊，我见呢一两年咧，大家真系又摆碟嘢喺度就轻轻放噶，即系同旧时耍啲弄重咁样。耍得有味啦， 冇错啦，系啊吓，见到真系有进步嘅， 系啊， 咁我谂即系除咗话员工之外咧，其实好多啲老板咧都摆个心去培训多啲，系咪吓？咁始终打开门做生意，梗系希望啲顾客咧系食得开心嘅， 系咁啊，希望喺呢啲维度嗰度继续追求一个卓越嘅表现啦。咁啊，餐饮业界其实我知道即系黑员啦，以至其他我哋前线嘅工作人员咧都付出好多嘅努力嘅，咁啊举办好多唔同嘅比赛，就系想将香港嘅茶饮文化或者香港嘅餐饮文化咧，由香港呢个原点传到去湾区，湾区以至全国，全国以外，我哋点样走出国际？呢个一定系一个新趋势嚟噶啦， 冇错， 系啊，咁啊，嗱，暂时休息一阵，转个头咧，我想同咧黑员讲多少少咧奶茶文化喺内地啊点样兴盛啊，而你去到湾区嘅城市入边咧，系咪都要整翻杯奶茶咧？而边一个城市你觉得啊，都俾你一种几新鲜同埋几？impress 嘅感觉，因为都佢哋会有啲新嘅噱头或者新嘅 crossover。转个头，等你多讲少少呢个部件，好嘛？ 好的，好。 听你谈到可爱的他，已惯常去消化。中戏码，几多新结识，天天都上话。听你谈到温暖的家，偶尔还会吵架，天天不变化，不需新刺激，天天不变化。笑笑说起，淡淡道出恋爱与你如闲事。为了碰到，再看那个他，情意不。 情那睇法，不管哭与笑，不分好与差，始终相信吗？微微说起，慢慢道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杨春展报道一次新闻。国家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随住数字经济崛起，五 G 网络逐渐普及，智慧科技深度融入内地民众日常生活。新冠疫情期间，造就外卖服务迅速发展。北京有餐厅经理话，外卖订单已经成为生意主要来源。外賣盛行，送餐騎手需求大增，有企業透過網上系統按騎手的位置自動分配派送任務，並提供導航。內地龍頭外賣平台美團去年在科技研發投入大約212億元，利用大數據分析消費市況，同時幫助商戶優化經營策略。集團自2021年起在深圳實現無人機外賣服務，較傳統方式提高配送效率40%，已經完成超過300,000訂單。國家近年大力推動低空經濟，由內地汽車企業致力研製包括飛行汽車在內的低空出行產品。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創始人趙長鵬服刑完畢，當地周五離開美國加州的懲教處所。趙長鵬去年同美國當局達成協議，結束當局對幣安的多年調查。趙長鵬承認未能夠實施有效反清洗黑錢措施，令到幣安成為網絡罪犯和恐怖分子，包括阿蓋達組織及伊斯蘭國的活躍平台。趙長鵬今年中被判囚4个月。趙長鵬除了承認控罪之外，幣安亦都同意繳付超過43億美元罰款。趙長鵬個人亦都被判罰5,000,000美元。趙長鵬在2017年創立幣安，曾經有600,000用戶，成為全球最大加密貨幣交易所之一。俄羅斯緊急情況部話，達吉斯坦共和國一個油站發生爆炸，造成10人死亡，包括2名兒童。聲明說，爆炸發生在首府馬哈奇卡拉市郊，油站建築物完全損毀，起火面積500平方米，爆炸中還有11人受傷。救援隊伍從瓦礫中發現死者遺體並控制火勢。俄羅斯偵查委員會在當地的分部說，已經對爆炸展開刑事調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北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晚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张晨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系车多噶，龙尾排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果栏。喺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兆康港鐵站車多，依家龍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丹桂村。仲有大埔公路沙田段水管急收，去大圍方向，近和斜村嘅慢線封閉噶，依家龍尾就已經排到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處理廠。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界限街渠務工程去九龍城方向，近彌敦道嘅部分行車線封閉，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 最后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脑计划依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同埋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想预约免费上门回收，可以致电回收热线26768888。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2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5-26 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骚动音乐，骚动 finally。 嗰陣時咧就坐咗喺另外一班偶像同埋佢哋嘅 fans 嘅中間，咁跟住我哋就擰轉面同佢哋揮手啦。其實我哋都幾似流浪貓，好多人去行過經過見到佢就摸佢啊、嗨下佢啊、餵嘢俾佢食啊。 星期一至五下晝5點到7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八度奪得金像獎最佳服裝造型設計嘅吳理露。他眼中的香港电影， 我很庆幸参与到香港电影，他对于我来讲，我学到的东西，我的成长都是香港电影带给我。 黎轩朗、曾嘉敏主持港产电影咖，逢星期六晚8點，香港电台第二台献映，文教组荣誉发行。 为你主持有音乐有快乐的是我范明熙。我好喜欢听旧歌，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歌，不止旋律动人，连歌词都特别优美。虽然这些歌发行时我都还未出世，但我觉得他们永不过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黄昏6點至8點，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DJ， 我是范明熙。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个早上咧，继续请嚟咧香港咖啡红茶协会嘅副主席啦，黄浩君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嘅。后面早晨啊！ 早晨，早晨。 哇，你都风尘仆仆嘅喎！嗱，我做访问呢一日咧，你就喺成都系嘛？ 系啊，冇错。 翻嚟，咁呢啲就系你另一个分身啦，餐饮联嘅一个骨干成员啦。咁啊，一班餐饮业界嘅朋友仔啊，即系 Tommy 啊，咁样都系就做茶餐厅啊，做酒楼啊，或者做餐厅。咁我哋一齐上去成都嗰度学习，不如你喺成都嘅学习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我咧就睇到，我唔知点解咧，我可能我都中意饮饮食食啊，所以吸引力法则底下咧，我见随团咧好多都系我啲朋友仔嚟嘅， 系， 咁大家咧真系有个牌嘅。咁、那個牌就寫住黃浩君，咁跟住咧就好似上堂咁樣，跟住喺嗰啲成品公司啊，即係我講緊成品公司，唔係書嗰個成品，我係講緊嗰啲食材成品啊，咁樣就喺度學習緊咯。 冇錯。 咁當然啦 ，IG story 就唔知道學習緊啲乜嘢。我想透過你喺大電波，好等我哋其他即係除咗你你個聯會以外，有啲都係做餐飲嘅，我都想了解一下喎。咁有冇啲資源又可以共享一下？交俾你去分享下，好嘛？ 好啊，其實譬如我哋好多唔同嘅考察團嘅，今次我哋成都都會見到一啲譬如做醬料嘅一啲公司咁樣啦。咁因為 其實我哋餐業都係缺乏一啲人手嘅。咁點樣係可以將我哋喺個供應鏈方面咧穩定得嚟咧，又可以 keep 住一個好嘅品質咁樣？係啊，咁啊，今次譬如我哋參觀嗰間公司咧，一年咧都做好似成30多亿，淨係做醬料啫，係啦，仲要係唔係最大嗰間咯？ 咁係乜嘢醬料咧？我想問。 嚇，咁當然 可能辣醬、蠔油，我係啦，想象唔到啦。 大部分咧就會做一啲譬如係火鍋底嘅醬料，係、 哦、 啦，麻辣火鍋啊嘛，咁係咪先嚇？咁、哦、不過當然除咗呢樣嘢咧，其實係好多可能用醃製嘅嘢啦，滷水啊，或者係酸菜魚，大家都好興啦，而家係咪？係係。在呢一方面咧，點樣係將嗰、那個即係煮熟嗰個程序咧，係可以簡化啲，嚇等餐廳方面咧係可以標準化得嚟咧，又可以保質，即係保證一個高品質嘅一個菜式。 嗱、嗯，那個 industry 咧，我哋睇就係工業化啦，一定係有噶啦，即係 A 部件加 B 部件加 C 部件啦。我知道內地咧啲人工智能嘅機械人好叻嘅，即係除咗做一個好嘅 QC 啦，第二咧喺個輸送嗰度又做得好好啦。第三咧就係、是、成件事咧係用咗機械人去做咗好多部件，係本身啲工作可能要一到到十個 step 先做到，但可能機械人做一至到三去做得到。咁唔係代表唔請人，咁我哋可以控制機械人，令到成個生產工序更加提升個高質嘅生產能力噶嘛？你喺個工廠入邊，我估大家又真係見到少少嘅，佢又唔會開曬俾你睇嘅。 係係啊，冇錯，即係真係去到工業嘅4.0级咁樣嚇，好自動化。咁其實當然除咗話係自動化之外，可以即係幫助嗰個品質穩定啦、嗯。其實第二就係衛生方面啦。咁大家講真，食物安全咧都係、嗯、應該係最重要嘅。 一定一定係啦，係 啊，係啦。 咁佢哋都好驚嘅，即係譬如我哋熟悉財金嘅世界，一有啲上市公司爆出咗啲，唉、哎，啲酸菜唔好、啊，或者啲醬油咧乜乜剩剩，哇，嗰、那個股價就即刻 drop 落嚟㗎啦嘛。即係我唔特別 mention 邊間公司，所以佢哋自己都好驚啊。你去到啲廠房，全部都好似我哋啲直播室有曬玻璃嘅， 係啦， 有曬視頻監控嘅， 冇錯。 即係有啲乜嘢我哋自保咗先，而違規嘅都係嗰個員工，唔係並不是。咁又真嘅，我就深信今時今日內地都冇得嗰啲黑心企業啊，或者嗰啲烏哩馬查啲企業就唔容許發生㗎啦。 冇錯。 咁講真，你努力做生意好過你諗啲橋梁嘢出嚟啦。係 啦， 老實講 係咪？因為始終好多呢啲企業都係走緊國際化嘅， 係啊。 咁即係面對國際嘅平台咧、嗯，其實真係咩都睇曬㗎啦。 喂 ，Harry 啊，呢一類嘅學習或者交流團咧，你響唔響旺噶？嗱，有陣時你做帶團者咧，有陣時做參與者啦， 係啦。 其實係你自己咧，即係個人嚟講，你覺得啊，呢一種嘅飲食文化、餐飲嘅交流係咪啊，真係好推動到，以至啊，你諗到人哋個 thinking 係咁。因為上半集你都講咗啊，內地啦，可能先做品牌後做生意，香港又先做生意後做品牌。咁當然啦，再深入啲嘅，你就可能下次你講 talk 嘅時候先再講。但我真心覺得呢啲點點滴滴，其實我哋餐飲業界真係我哋要共同進步，呢啲真係不可或缺嘅一啲點子咯。嗯， 冇錯啊，因為去到成都一個其實同港式文化咧餐飲方面咧，其實係都幾大嘅，因為嗰邊係比較重口味啦， 係咪啊？ 咁啊， 係咪度度都好辣嘅咧？道道菜都 好 辣， 好多油啊！咁不過咧，其實好健康嘅，即係嗰啲油咧唔會話令到你好肥嘅喎。嗰度啲人無論男女， 我就知啦，我有睇到成都嘅美少女都係纖瘦嘅喎， 就係、 是，但 係 冇理由食咁多嘢咁辣都可以皮膚咁好同埋咁纖幼嘅喎。趙小曼要究竟如何可以操作？唔係呢個純粹主持人搞下笑啫，禮拜六大家唔使，我哋 focus 翻個餐飲先啊。 即係譬如今次咧，我哋自己都有啲，即係我對於我哋。嚟讲咧都有啲收获，即系我哋见到，咦有啲档咧系真系叫做熊猫奶茶咁样、嗯，啊原来奶茶文化喺嗰度咧都好好 嘅， 咁加上见到熊猫，咁啊香港我哋近排我哋即系自己都玩紧呢个熊猫加我哋嘅奶茶啦， 琴日已经出咗报纸啦，南区啊熊猫经济 链啊，冇错， 有八大熊猫经济元素啊喺南区，即系香港南区嗰度发生，咁我估呢个熊猫落户香港啊。 熊猫奶茶落户香港都应该系指日可待啊！ 冇错吓，可能未来仲有麻辣奶茶咧。 嗱、啊，呢个讲开麻辣奶茶咧，都牵引到头先 Offair， 我有同哈荣讲，我喺广东喺广州咧试过一个咧火麻仁撞奶茶咯， 系 即系港式奶茶再加火麻仁，火麻仁就系呢一个诶、叫做传统嘅凉茶啦。啊，两样嘢啦，几夹几搭，佢有啲。叫做麻香味，芝麻嗰只麻香味，咁你又觉得哇，一饮落去咧，佢系浓稠少少嘅个 texture，我觉得哇，咁都俾你谂到，好嘢，犀利，即系有阵时我哋都系食客，我哋都系消费者。饮到杯好嘢咧，真系好想打个卡噶嘛，就唔使乜红物红啦，我单纯咁样一个素人咁去打卡，咁跟住咧都多咗啲人问话，诶呢件呢间店喺边啊？咁样， 冇错。 我发现咧，真系去到呢个世代咧，网红当然有佢哋嘅威力啦，带货当然有佢哋嘅威力啦。与此同时，你素人嘅威力咧，其实都不可睇小咯。 冇错。 咁啊嗱，维持高品质同埋一啲新嘅 crossover， 睇嚟做餐饮前线嘅你咧，都要谂好多噱头出嚟喎，系咪啊 ，Harry？ 我谂做得餐饮业咧，其实系不停要有变化嘅吓，因为。好多即消费者啦，咁都希望餐厅咧成日都有一啲新菜啊、新饮品啊，咁先可以吸引到啲人嚟噶嘛。 系 咁做得呢个行业咧，就系要将个思维咧要打开啦，系咪吓？ 我具体啲攞多一个 substance 同你去倾下嗰啲叫做鸭屎香嘅柠檬茶， 系冇错。 早一两年内地全国火红，即系我哋都要哇柠檬茶冻柠茶啫嘛。我哋由细唔系饮到大，笃下个柠檬，少甜多甜走甜。点解内地可以将一个柠檬茶可以发扬光大，甚或乎独占鳌头，更加将佢哋嘅一啲嘅叫做手打柠檬茶嘅品牌打翻落嚟香港，而香港嘅所有年轻人都攞住一杯咧？我都知道你哋集团都有做咧，咁样 都有。 咁那个成功嘅要素同埋个原因系咩咧？我哋又趁住礼拜六嘅早上探索一下，好嘛？ 好啊，吓。我谂喺譬如呢个鸭屎香柠檬茶呢方面啦，其实我谂系第一咧，喺好多连锁餐饮特别饮品店啦，系咪？佢哋咧都一齐咧去推动呢样嘢，系咪？咁你搞到咧，其实你成个无论你打开手机睇咩品牌都好咧，哇！原来鸭屎香柠檬茶咧咁受欢迎噶，系咪？咁啊打到落香港好多即系唔同嘅餐厅都有啦。不过咧，我哋见到其实鸭屎香柠檬茶而家喺国内咧，反而咧就开始回落翻嚟， 系咪吓？ 咁呢一个咧，其实都系对于国内餐饮咧系见到佢一个迹象嘅，每一个新产品出嚟，可能系真系玩一年，之后咧又要玩新嘢啦。 系，即系个产品周期就系一年咯。 系啊，冇错吓，因为国内嘅市场咧变得太快，年轻人即系特别国内嘅年轻人嘅市场咧，成日都追求一啲新嘅唔同嘅概念啊等等嘅嘢系啦。咁呢一方面，我觉得特别喺我哋睇港式餐饮啦，或者我哋做奶茶呢方面咧，其实我哋见到系。因为我哋始终系有一个历史，有一个故事，系啦。咁我哋仍然咧，其实我见到我哋港式奶茶文化咧，其实一路增长紧嘅喺国内，系啦。 系啊， 当然 已经系即系叫做可以讲点点开花啦。根本即系我有一次都话去到新疆啊。都有港式奶茶茶餐厅嘅，咁讲当然我就冇入去品尝啦，因为都系匆匆喺架车咁样经过，其实都真系好多落户点咯。 冇错啊，冇错啊吓，咁所以我觉得我哋港式呢个餐饮文化其实系真系全国都好受欢迎。 系啊， 会唔会系即系好似一杯鸭屎香柠檬茶咁火爆咧？未必系咁样玩法 吓， 因为有时咧啲嘢就系快上咧就快落噶啦。 但我哋餐饮业界以至单港茶餐厅其实。其实我估业界人士大家都会不断谂啲噱头嘅，好似嗰阵时嘅奶油脆脆猪咁样， 冇错， 都喺内地放，即系我哋都好多劲嘢嘅。 系啦， 茶餐厅十大 item 有嗰啲冰火菠萝油啊，嗰啲亦都有，我哋都有喺我哋嘅固本之下，我哋都有求新嘅。咁当然求新要不断尝试啦，同埋不断谂一啲新嘅 substance 落去都唔容易嘅。咁但系靠你哋啦，我哋香港嘅 要系咯，大家一齐努力啦。 系啊，成个联会一齐努力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咖啡红茶协会嘅副主席啦，黄君先生同你分享咁多啦。往后啊，即系预祝你嘅比赛成功先啦。 好， 往后再请你多同我哋讲下咧，喺大湾区入边咧啲饮食嘅新趣闻，好嘛？多谢 Harry，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节目最后咧，可以讲下咧呢一个啦。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咧，早前咧就喺珠海横琴咧出席啊港澳青年咧向新行嘅一个活动启动仪式啦。咁佢致辞嘅时候就表示啊，青年咧系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嘅重要生产力嚟嘅。特区政府咧希望啊透过新一轮嘅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啦，同埋创新创业基地体验资助计划咧，为到香港嘅青年咧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帮助他们在大湾区里面创新创业。这个部件其实过往在湾区生活一小时，即是本节目里面都找了很多不同的创业家，以至一些 match fund， 譬如去到前海一些孵化器或者一些基金怎样支援创新或者初创企业，以至去到南沙市政府里面的创科园怎样支援到我们香港的创新的一些 startup， 去到当地去设立分公司咧，呢啲全部咧都有支援喺当中嘅。咁啊，局长继续讲啦。咁啊，民青局咧同埋咧广东省啊政府港澳办同埋咧广东省啊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厅咧，去年啊就共同成立咗大湾区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基金联盟嘅。咁啊，凝聚咗咧60几个成员机构啦。联盟入边嘅成员咧喺粤港澳两地咧筹办咗咧超过100几个活动嘅，充分咗发挥咧呢一个联盟支持香港青年人喺大湾区创业嘅功能，增加咗咧青年去到大湾区发展嘅信心啦。嗱，今次活动主题咧就系新质生产力啊，推动高质量发展，咁亦都系咧配合翻国家总纲领嘅，咁希望咧有机会咧多啲青年人或者多啲 startup 咧可以落户到喺大湾区咧，大家可以做到个协同效应，互联互通，咁就令到咧香港青年啊多啲唔同嘅出路啦。嗱，今集时间咧差唔多啦，咁下集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再揾嚟咧多啲唔同嘅大湾区资讯同大家分享咯。用呢首作品完结今集嘅节目啊，拜拜。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得你。小小餐桌聚首，淡淡地多亲厚，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攜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更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安湖滩，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攜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 我们一起去爱，活刻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今只惊呼音响，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活刻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今只惊呼音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